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成龙演唱的问心无愧， 做到问心无愧，代价不菲， 金小琪领悟， 啊，多么透明的领悟， 刘德华爱如潮水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 千百惠离开你， 离开你， 高林生牵挂你的人是我， 忘不了你的人是我， 陈明真柠檬树， 我爱上了雨，爱上你， 黎明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， 那英王菲合唱的相约酒吧， 来吧来吧，相约一九九八， 齐秦大约在冬季，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金海心演唱的睡不着的海， 海睡不着的夜里，远处会传来你的叹息，我几乎想奔到海边去，大声呼喊出我的伤心，为何你总不相信，我是真的心疼你，真的爱你，爱情若真不适合你，我将捧着你那声叹息，进那片大海里，在深蓝色寂寞里窒息，只为了让你相信，我是真的明白你，真的

我真的感激，绝不会去恨你，我会用明天。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帆听见我告诉你们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今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其实我怕你总夸张高估我坚忍，其实更怕你只懂得欣赏我品行，无人给我用自绝重拾了你信心，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，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，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，无奈被你识穿这个念头，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，没有得你的允许，我都会爱下去，互相祝福生远之际，或者准我吻下去，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，淡漂亮笑下去，仿佛冬天饮雪水，被你一贯的赞许，却不会爱下去，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，找到我乐趣，我甘于当副居，也是快乐着唏嘘，只这么了解，难怪注定似兄妹一对。 我问下去，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。 雪的泪，永不开封的汽水，让我抱在怀内吻下去。 那这首歌是谢安琪演唱的《钟无艳》，之前呢是陈奕迅带来的《伤心证明书》。千里阙歌这时段还将请您欣赏陈明真带来的《念念不忘的情人》，成龙的经典老歌《问心无愧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张杰演唱的《浩瀚》。 天生我才必有勇，千万莫欺少年穷，败了也要成英雄，不怕世人笑我疯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想问你懂不懂。爱恨装得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。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任你诠释胭脂花笑我疯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只想问你懂不懂。爱恨装得很从容，有谁真正能放松。四大皆空，色即是空，眼里全是胭脂花

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故事，这是光良演唱的歌曲，由光良自己谱曲，武阿兵填词，2012年推出。这是一首马来西亚的广告歌。 流着眼泪看完你的日记，你曾不在意的原来安好的存放着，你说是的，我爱你。看着你，我笑着抹去眼角的泪滴，轮廓那么的清晰。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脑海里模糊的回忆，听不见却感觉熟悉。这是我们的故事，曾经紧靠也曾经分离，那些已经缺席的剧情错过了就让它过去。 变更 地度过，今天怎样不一定认得我。怀念当天烛光的晚会，如若有你做伴未算悔，回头 我们听到的这首粤语歌是陈慧娴演唱的《肖邦与我》。这时段青年雀歌还将请您欣赏辛晓琪的《领悟》，黄义达《显微镜下的爱情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李圣杰的歌曲《如果你爱他》。 不相信这一切到了最后，你决定全身而退的走。坦白说，我要说又再加一个承诺，会不会我们天长地久？我把看守没说一丝的沉重，让你永远忽略的走。我倒可以只要你会更快乐，如果你自己别再去奢求，也了解回忆稀释的脆弱。怎么会我的困惑仍为你而颤抖，像一个幽魂般的漂流。我放开手没说一丝的沉重，让你永远忽略的走。

片天空在哭泣，洗掉了一些梦，埋葬在城市里。滴答滴，听时间往前去，好像在预报着未来的连续剧。一封信，一件旧的毛线衣，谁是谁的纪念品，拿什么来回忆。一场雨狠狠下在眼睛里，爱在生老病死后已经都没关系。 受它的历史沧桑，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自在苏州》，推荐单位苏州音乐广播。 声音的芳华，时代的繁华，自在1028，歌声飘过40年。 各位好，我是苏州广电总台的主持人王然，今天给朋友们推荐一首歌曲，新加坡歌手蔡淳佳演唱的《自在苏州》。 让你猜一猜，我对你爱不爱？哦，答案在眉间云外。感觉在不在？那永恒来不来？我遇见你从前，将来。喜欢就去爱，爱让你我存在，有一种美越看越爱，那么自若自开，自如自在，经过我脑海，就好像苏州的风采，那么自去自来，自由自在，住在我心海，你是我陶醉的意外。 这首歌在2016年5月发行，它是由苏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，由苏州音乐广播企划制作的百集有声城市印象志《自在苏州》的同名主题曲。但是这首歌如今的意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主题歌。2017年，苏州确立了全新的城市推广宣传语，

浅情浓与酒却遇着防卫，今天的你已是红发春逝，回我身边不过当初恋爱与渐逝，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，情人能重逢心却未获联系，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，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，情已逝，你当初伤我心，令我悲凄，不得不放弃，有情何时已消逝，没法可重计。水世从此莫再提，是会或是彼此欠缺默契，从前情浓如酒却遇着防卫，天的你已是圆滑尽逝，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，滴着泪问什么因素错误计，情人能重逢心却未和联系，今天的你已像完全陌生，就算始终不变一般的美丽，水世从此莫再提， 没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 是李杜和周华健的对唱情歌《难以抗拒》，

看到春的绿色，披上新装，当明天到来的时刻，悄悄不离题，那轻柔的呼吸，那么快让我们拥抱拥抱拥抱彼此的梦想。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，欢乐。来吧吧，来吧一把，相约酒吧。来吧吧，来吧一把，相约酒吧。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，相约在温暖的情。酒吧，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，心相约，心相约，相约一年又一年，无论咫尺天涯。酒吧，来吧来吧来吧来吧，相约一九九八。